喂 ，Hello， 又系我探长啊，好耐冇见啊！继承以前怒汉推歌之后，而家一个新嘅节目咧，就叫做怒火探歌。话晒今次咧只系一个 beta 版咧，所以咧今次就自己一个人当系做实验咁样播一只电影嘅主题曲。你话佢电影主题曲咧，其实咧就唔系好公道嘅，因为咧呢套戏咧，哇，真系大大话话有二三十首歌，都系我成长嘅年代，即系就系我中学嘅年代啦，或者出嚟做嘢嘅年代咧，都有啲歌嘅影子嘅，因为嗰阵时成日都系听 Walkman 啦、Discman 咁样嘅。M.D. 的年代已经不听这首歌了，咁呢只咧就是 Van Halen 的 Jump。如果你梗系听歌嘅话啦，净系就梗系唔系听呢个节目啦，因为我喺度讲嘢咧 ，interrupt 咗首歌。我最主要咧就系想介绍翻只歌俾你听，呢只就系 JUMP Jump Van Halen 嘅歌嚟嘅。我第一次听呢首歌嘅时候咧，就喺 band 房嘅时候就听 China 乐队 CHYNA， 即系 Donald Ashley 啊，即系而家黄亮星啦、单立文嗰对 band 嘅时候，就 live 听到呢只歌咧，哇！竟然有一段 synthesizer 嘅过门嘅。咁當時讀緊中學咧，就即係去睇人哋夾 band 嘅時候，就即係好興奮嘅。咁咧見到呢啲，即係嗰陣時唱 cover 歌咧，仲未著，即係未聽過佢哋，即係自己唱翻自己嗰隻。佢哋當時 China 樂隊最流行嗰首咧就係、是、Within You Remain。咁同呢啲咁搖滾嘅、咁重型嘅音樂咧，就好似兩大決唔同嘅感覺嘅。咁咧，但係講翻幾十年前咧，就點解會講翻呢出戲咧？呢出戲叫做 Ready Player One， 就係、是。史蒂芬·斯皮爾伯監製定嘅導演，好似係導演埋嘅一套最近上畫冇幾耐嘅片。如果咧你聽到呢度咧驚我劇透嘅話咧，咁你啊等下個月先再聽啦。咁今次呢集嘅怒火探歌咧，就專係為網台 App 而設嘅。咁咧聽網台 App 嘅朋友，假如你聽到我呢個 beta 版嘅怒火探歌咧，就請你咧就上去我嘅 Facebook 嘅 page。個 Facebook page 咧就係 Facebook 之後啦，就淨係 search 呢個 Detective Tam， 即係 D E T E C T I V E T A M 一個字過，或者中文探長，你都可以揾到我 like 個 page 咧。咁有其他嘅節目聽嘅，咁其他節目咧就包括呢個九吹廿四啦。咁其實我自己定位咧就都唔係。好是一个节目嘅，咁一个吹下水嘅一个 live 嚟嘅啫。咁你有你讲，有我讲，你可以现场留言，咁我一齐讨论咁嘅，咁样玩法嘅。呢只系 Blue Monday 啦，我谂相信大家都唔会陌生噶啦。 听个 intro 嘅时候咧，如果听开中文歌嘅朋友咧，咦，你播紧雷仲德喎，好似系嘛？仲得嗰只咧就叫馬太福音，如果大家得閒嘅話咧，就可以聽聽雷仲德先生作嘅歌咧，係咪好似呢首，定係呢首抄佢，定係佢抄呢首咧咁樣？咁Blue Monday 咧就梗係嚟自呢隊 New Order 啦。技術咧認真渣，我淨係自己自覺咧都有成十個八個錯誤啦。因為咧本來好熟呢啲歌咧，我聽歌應該係啲 timing 啱啱好嘅，但可惜啦，啱啱用呢個 system 咧，真係有啲論盡啊，所以咧有少心不在焉，掛住控制呢個幾時出麥、幾時 off 麥、幾時吹飛打，有啲棘手啊。 But if it wasn't for your misfortune, I'd be a heavenly person today. And I thought I was mistaken. And I thought I heard you speak. Tell me how do I feel? Tell me now, how should I feel? Now I stand here waiting. 明顯咧，呢只 Blue Monday 咧，喺樂器方面比頭先嗰只 Jump 咧，嗰段吉他 solo 爭好遠啦。咁咧嗰啲技術型咧，同埋呢只咧呢個 synth pop， 即係當時嘅英倫浪漫電子音樂咧，即係亦都係我比較上中意呢啲音樂少少嘅。咁咧去講翻套戲啊，即係其實呢出戲咧，即係我唔明點解咧，即係一套最新2018嘅戲咧，咁裡面即係有全部幾乎啊！即係除咗個 themes 嗰個 melody， 即係個 theme song 咧，即係嗰啲起承轉合啊，嗰啲感情交錯位咧，就唔會用呢啲嘅 pop song 之外咧，其他啲歌咧全部用曬八九十年代嘅歌喎。咁咧對我哋呢啲老餅嚟講咧，就真係好鬼有嗰種感覺啊！種感覺就係翻以前後生嘅時候咧，就真係好似個市場咧針對我哋呢啲四五十歲嘅人嚟拍嘅一個片咁啊，或者製作人全部都係呢個年紀啦。咁咧就哇，好有歸屬感。但是呢啱啱見得出嚟做嘢嘅朋友，甚至乎啲同學仔咧，就未聽過呢啲歌咧，當新歌咁聽嘅，所以咧可以話咧兩個市場都大包圍嘅。咁呢個版本咧，應該咧就係個跳舞版本嚟嘅，因為咧音樂部分比較長啲咧，就好似好啱啊講嘢咁樣。但我把聲咧，天生咧就有少少。磁性啦，即係難聽啲就係、是，即係其實咧就低音少少，咁就而家吊起把聲有少少似聲演咁樣，有少少唔習慣嘅，我諗各位聽開九吹廿四嘅朋友都。 其實咧，我聲演緊咧，就即係好似喺電台做，即係 back 翻到八十年代咧，即係淨係得支麥就見唔到我個樣嘅。咁咧講嘢懶係好似好快啊，又好有節奏啊，同埋要吊起把聲咧，咁我聽翻都想冚自己兩巴，我相信。O.K. 頭先講到套戲嘅市場策略方面咧，即係好明顯就係大包圍啦，即係後生嘅、年輕嘅，即係因為個劇情咧就針對呢一代嘅人咧，就面對好多都係 VR 嘅技術啦，甚至乎即係套戲裡面又係將來嚟噶啦。咁咧有啲指標性嘅作用喎，即係對呢個科技上面嘅指標咧，咁令我諗起八十年代有套叫 Tron 電子帝國爭霸戰咧，亦都係做咗一個指標嘅作用嘅，因為當時全世界咧興電子遊戲機咧，咁咧就電影裡面咧就將啲人物咧就係、扮到真人咁，但係查實咧就係、個 game 裡面嘅角色嚟嘅啫，即係唔係真人嚟嘅。咁但係呢套咧Ready Player One 呢套戲咧。就佢就調翻轉，就係咧啲真人咧走進呢個虛擬嘅時候咧，就即係正正咧同呢個 Tron 咧有少少反上，同埋一個嗰、那個即係有少少嗰個功效啊，即係話有個指標性，就令到咧今時今日打機嘅朋友咧，去到虛擬世界裏面要面對啲咩咧？咁其實虛擬世界。表面上即係我哋呢一代中音生啦，即係兩代人都經歷過嘅年紀咧，咁就覺得即係入到打機個世界裏面，好似即係解脱咗啊！即係你現實上好多唔開心嘅嘢咧，都透過喺個遊戲機裏面，即係自己做咗第二個人，做咗 second life 咁樣。但係電子世界爭霸戰咧，即係當時 Tron 咧就調翻轉啦。咁究竟喺個電腦版底下飾演嗰個角色嘅人物，究竟點樣突破咧？點樣唔俾一個Brother 咁樣 control 住點樣走出嚟咧，或者打破即係打大佬咁樣衝破咗佢嗰個界限咧。咁其實兩套戲咧都好似有少少呼應咁嘅。咁相距差唔多三十幾年啦，即係俾 Tron 嘅時候。咁但係睇翻呢套戲咧，即係我就有個感覺咧，就係話。人總之點都要面對翻一個生活上、現實上嘅一啲難題去突破嘅。咁雖然有好多人，即係尤其是啲 senior 咧，就覺得話細路仔就打機咧，就係喺度逃避現實咁樣。但係分分鐘而家因為現實是不可以逃避的 ，even 你入到 virtual 即係 VR 嘅世界或者 AR 嘅世界裏面咧，你都係要受一啲商業性的操縱嘅。咁呢出戲就由 opening 開始咧，佢就係講進入到呢個世界嘅時候，呢、這個咧就係一個遊戲機嘅創作人嘅心聲嚟嘅。最怕你係冇創意，就唔驚你咧就即係天馬行空咁樣諗到做啲唔同嘅角色，有啲咩發生，你點樣面對，你都係用一個創意去解決嘅。嗱，呢個就係嗰套戲嘅核心咧，就係嗰個戲裡面創作遊戲嗰個人嗰個 speech 嚟，即係佢一個諗法嚟嘅。咁但係，讲真，即系现实世界里面咧，究竟有边啲朋友咧系打机打到即系好有创意啦？因为我见到咧香港或者即系大陆台湾方面啲朋友啊，鬼佬都系嘅，即系西方都系，即系都中意玩攻略嘅。即系其实玩攻略咧，就正正咧就系将当时八十年代嗰种创作人嘅心意咧系背道而驰咯。我觉得相信系。讲开游戏机八十年代咧，呢、這个听到个 introduction 咧，我谂大家都唔会谂起第二个游戏噶啦。呢只歌就系叫 Pac-Man Fever， 就系一个 Pac-Man 个游戏嘅主题曲嚟嘅。啊，都唔系主题曲，系出咗个游戏机之后咧，因为一个风潮。令到全世界都識得 Pac-Man 一夜之間，咁所以之後咧就即刻有商業性頭腦嘅一啲音樂人咧就作咗隻叫做 Pac-Man Fever。I'm going out of my mind. I got all the patterns down up until the night heat. 呢个版本咧，我唔知系咪原装嘅版本嚟嘅咧。咁咧佢咧就叫做自己，即系佢个创作人咧就叫 Buckner and Garcia。咁咧就其实反而咧我对 Pac-Man 呢个游戏咧最深刻印象嘅一首，我心目中对 Pac-Man 嘅主题曲咧就系、是、David Davis Side。咁咧嗰个就 Kim Khan 一个作品嚟嘅。咁咧但点解今日要播呢只咧？原因咧就系、是我 base on 嗰、那个。套戏里面嗰个拣嘅歌嚟播翻佢嘅 playlist 嘅其中一啲我识嘅歌啦，咁其实老老实实呢只 Pac-Man Fever 我觉得都 OK 难听嘅，咁啊不如索性唔好听啦嘛。喂，咁啊不如继续嘅讲下套戏啊。喂，咁套戏里面咧真系花多眼乱到咧，我谂你睇四次咧，你都睇唔晒佢里面咧嘅 character 出过啲咩嘅，因为咧佢其实个大浪咧就系讲咧你每个 user 咧，即系所谓打 game 嘅一个 player 咧，你都有一个分身嘅，即系一个 avatar 咧，就系譬如即系打个机嘅朋友都知啦，咁咧就要拣一个身份咧，就代表你自己嘅。咁喺嗰个世界里面咧，有好多人咧用咗 Hello Kitty 啊，用咗只恐龙啊，又甚至乎扮一啲曾经自己中意一啲动漫嘅人物都有嘅。咁套戏里面咧喺版权嗰方面咧，哇，真系我谂都嘥唔少钱啦，就因为个 coverage 大到咧，连高达都喺埋里面嘅。即系如果大家未睇呢套戏嘅时候咧，就为咗高达都应该入场睇啦，系咪？咁咧就我觉得其实你问我有冇睇咧，即系我系有少少失望嘅，因为我觉得咧，即系佢嗰个 art direction 咧就唔够有型啊，即系比较大包围一剂，即系细路仔啊，啲眼大头大身细嗰啲公仔咧，其实我本身唔系咁 like 嘅。咁咧里面有大量呢啲，甚至乎即系大量呢啲咁嘅 character 啦，甚至乎嗰个女主角都是这些我不是那么讨好的一些角色的造型来的。那所以不要紧，但是这套戏就充满启发性，就是启示了将来即有些什么 的玩法。戏里面呢就讲即是一班玩机的主角啦，即是几个结了盟啦，他们本身就说不结盟的，但是呢要对抗一些很大的势力和去完成一些任务呢，即是局主呢都要走在一起。但是在这套戏揀这些歌方面呢，即我看到很多首呢，即关于性格上呢都好像美国那种精神呢，就是一定要反叛，一定要挑战权威。即是我由细看美国片看到大呢都有这个这样的倾向。但是到今时今日的年轻人有没有这种想法呢？我相信就跟我们当时不同。其实他揀的歌呢，我觉得就算不要货细路仔，货我来讲呢都有些脱节。因为今时今日那种即是这一代人呢，那种对权威呢可能未必是会咁对着干，即是表面上。因为今时今日的细路呢成日都我心諗呢就不是很够胆，或者不是会嘥一些很多时间呢就走去同个强权去对抗嘅，就反而呢顺摊摊，即是最多都是在个social media 嗰度发下脾气啊，即是咁闹啲唔满意嘅嘢啦。但你叫佢企出街去反对或者做社会运动呢，似乎我见到嘅话呢，即香港嚟计呢，今日就越嚟越少呢啲咁嘅年轻人啦。咁但諗起我哋以前呢，即係讲緊嗰陣时係几多少，即八十年代的时候呢，即翻学都成日罚企多个饮茶的嘛，真的。即所以即我们那时候，尤其是我呢被人踢过几镬出头呢，即我这些这样的曳学生呢，即老师见到我都头痕的。咁所以我当时可能受了美国电影影响啦，即那时候美国的教育制度相对自由，咁我就搞不清楚个现实。即当时我可能我的真人的生活呢就在虚拟里面的，就成日觉得自己看美国片那种价值咧就占领咗多数嘅人生嘅，咁所以咧就有啲咁嘅个性或者有啲咁嘅收场咧，都唔得可怜嘅，真系。呢只咩歌咧？究竟？认唔认得佢先？ by the license for love. And if it expires, pray help from the 聽佢個 chorus 咧，你都知道呢只叫 Rebel Yell， 就係 Billy Idol 嘅歌嚟嘅。大家聽 arrangement 咧，即係呢啲歌咧就好標誌性嘅。喺八十年代嘅時候咧，我哋聽電視廣告啦，即係例如呢個大家樂啊、快圖美啊，或者啲健康食品啊，即係嗰啲音樂咧都有啲呢個影子嘅。即係而家好難講得出佢 arrangement， 因為呢集始終都唔係一個專係講音樂嘅節目。如果有機會咧，好似以前魯漢推歌咁咧，就會逐個編曲可以話俾大家聽嘅。在 Billy Idol 里面，以前认为反叛的就是很表面的印象，就是个形象方面，即是头发就甩晒，即是啲烹头，即是但是他有金发的，还有呢就搽啲黑色手指甲、啊、黑手唇膏、啊、还有他最拿手呢就是呢将一边嘴唇戚起那个不满的样子，即是可能他这些是再学的再旧的嘅造型，或者 James Dean 啊啲都唔定嘅。咁咧，但系以前細個嘅時候咧，即係可能除咗個形象或者意識形態俾佢影響嘅之外咧，咁其實冧砍有第二啲價值俾佢影響咗都唔定。咁但係喺電影裏面咧，即係又講翻呢套Ready Player One 咧，咁咧佢就係即係講有啲騎士啦，即係有啲玩一啲。揸車嘅 game 啦，咁啊發現咗一部咧就係回到未來嘅一部嗰個主要嘅道具，嗰個車咧就係其中一個音樂賽車裏面咧就好標誌性嘅。咁咧同埋咧即係講翻嗰套戲裏面，我覺得即係其實一個音樂節目去講一個電影咧，我諗都係即係。我之前未諗過嘅，咁咧，但係又仲要踢歌添喎，因為踢歌咧就純粹係我鋪人嚟嘅，即係所謂嗰鋪人咧就係、是、即係以前我幫阿傑斯，唔知道大家認唔識佢咧，就做過一個傑斯的音樂空間嘅，咁咧佢就想做一個踢歌節目咧，但係咧佢就聲還聲錄，歌還歌擺落去，大細聲啊，飛煙飛歐啊，咁全部都係後期做嘅，咁所以每次嚟錄咗咧，我都要嘥成兩三個鐘頭咧就幫佢 edit 嘅，但係今次咧我比較貪心咧，我就直接就好似一個主流電台咁樣 live 咁樣一路推麥一路講嘢咁樣，即係music under 咁樣，即係想過下嗰鋪人，因為從來未試過，今次係第一次做一個音樂節目，仲要踢歌，仲要自己推埋麥嘅咧，希望大家包容下，因為咧真係好多錯處，實在可能你話聽唔出咁啊，梗係最好啦。但係我自己咧，即係我唔想要停咗就再 edit 過啦，因為始終都一次膽粗粗俾我試試。因为 beta 版咧就系有呢啲咁嘅甩漏嘅，咁正话嗰首歌咧，即系其实如果听 Billy Idol 咧，我就其实麻麻地呢首歌啦，因为呢首歌净系即系觉得嗰个鼓咧好似好劲咁样，因为我。 當時啱啱學打鼓咧，就係打 Billy Idol 嘅一首叫 White Wedding。咁今日唔會播噶啦，因為佢唔喺個 playlist 裏面啦。咁咧嗰套戲即係你講緊八十年代嘅影子十分之強嘅。咁佢始終咧都係講嗰個教主，即係嗰個創作遊戲裏面嗰個教主咧，就係、同我應該差唔多年紀嘅人嚟嘅。咁咧佢咧就去到那個年代咧，即係未來嘅年代咧，佢都已經死咗噶啦。咁但係咧，佢死之前咧已經製作咗一個 game 咧，個 game 裡面咧就係希望一啲係佢好滿意嘅一個，即係一個 player 咧係能夠滿足到，反而係滿足翻嗰個作者，佢能夠過到幾關啊，諗通佢諗嘢嘅方法啊，同埋去完成咗個任務啊。咁咧佢就最尾咧就係將成個企業咧交俾佢嘅嗱，劇透嚟噶。不過都一早已經講咗劇，如果你唔想劇透就唔好聽。咁其實你想講啲咩咧？即係我就唔知道，即係當一套劇咁樣睇咧，就即係劇情又類似咁上下啦。但係有啲咧，有啲位咧可能有少少脱節啊。即係嗱，其實呢套戲係有少少同 AI 呢個技術咧係背道而馳嘅。原因咧就係今時今日咧，有好多遊戲機嘅商人咧，已經喺 AI 嘅方面已經得到好大嘅成就咧。你能夠即係呢個 player 同個 AI 去玩嘅時候咧，已經同我哋以往認為嘅 AI 認識嘅 AI 唔同啦。因為今日嘅 processing power 咧，即係電腦裏頭一秒鐘可以有幾多個 task 咧，就多到不得了嘅。即係其實佢取替到人嗰個反應啦，人嘅常識啦，即係人嘅。本身的 database 會有啲咩？佢會隨時喺咩時候拎翻出嚟咧？即係呢樣嘢今時今日嘅技術上做得好好噶啦。咁但係始終人玩玩下咧，都唔會即係會再逗留喺同 AI 嗰度打交道啦。咁但係咧，而家到到今時今日嘅技術咧，同埋個主流咧，都仲係拉鋸緊嘅。我感覺上嗱，譬如 Siri 啦。即係你一個電話同佢傾偈啦，咁同埋 Amazon 又出咗類似嘅技術啦，咁即係不停咧都有人研究緊。原因就係咧，當你個 database 越大，當你個網絡越闊，當你個 coverage 越大嘅時候咧，喺 AI 人工智能嗰度咧就會越嚟越成熟啦，或者越嚟越似真人啦。咁但係同時咧，玩 game 嘅朋友嚟講咧，佢哋本身嗰個要求或者需索咧就越嚟越高啦，因為咧。而家你見到最勁嗰啲遊戲機咧，譬如 Rockstar 嘅GTA 啊，甚至乎好多踢波嗰啲 game 啊，甚至乎有好多其他策略嘅 game 咧，玩玩係 AI 咧，佢始終都要出一個版本，或者始終一個 game 裡面咧，其中一個 option 咧係可以俾你玩一啲同真人對戰嘅 game 嘅。咁嘅時候矛盾位就出現啦，即係話咧一路 develop 緊好勁嘅 AI。但一路咧打機嗰啲人咧，就都仲係玩玩下咧，都係玩翻真人對戰嘅。咁喺戲裡面有一個劇情咧，我覺得佢有些少輕微脱節嘅。原因就係咧，嗱唔係即係佢好醒目，即係嗱我話指標性嚟咁講咧，就好矛盾啊。其實我自己都即係嗱組織少少先，即係有一個方面咧，佢就即係話佢脱節嘅地方咧，就係關於如果你咩借佢嘅錢去買武器嘅時候。當你還不起咧，佢逼你去掘礦喎。咁啲掘礦咁低級嘅動作咧，係時間同埋嗰個 processing power 啫。但係對人真人係貢獻唔大嘅喎，其實真係。咁但係調翻轉咧，佢戲裡面咧就用好多真人就走去做對戰一啲 player， 就走去攞啲著數喺 game 裡面。因為講到將來咧，個 game 裡面咧就係可以直頭生產嘅，即係話咧你有啲真人去幫襯咧，之後咧就可以用翻真人去服務。冇翻另外一啲人，即係掘礦。佢話有啲真金白銀請翻嚟嘅員工咧，就為咗某間公司咧，就走去打機咁樣，就因為爭，就為咗爭翻嗰間公司嗰個擁有權。原因就係頭先講咗咧，呢、這個遊戲機嗰個主人咧，即係嗰個教主咧，就 design 咗個 game 咧，就去就如果有啲人過到關攞曬鎖匙嘅話咧，最尾咧就係嗰間。佢企業嘅鎖匙就去爆吧，即係佢承繼咗啦。咁於是乎咧，就引嚟一啲咧，用好多錢去可以買武器啊，同埋有好多 專家就走去解謎啊，甚至乎有啲 action， 即係有啲前線嘅工作人員走去打機咁樣，或者賽車咁樣，即係同佢講到就係將來就係可能會咁啦。咁我諗即係其實成分非常之高啦。咁但係咧有一個位咧，即係佢成立嘅位就係、是。當人打機打到係成個生活嘅時候咧，咁一定係要用翻一啲真人去對戰，先至有嗰個樂趣，或者先至達到嗰個水平嘅喺套戲裏面啊。如果唔係咧，就唔使就揾真人啦 ，AI 已經解決到啦。咁但係今時今日個世界咧，即係似乎 AI 越嚟越令到人驚，或者越嚟越成熟嘅時候，咁出呢套戲嘅理由咧就係、是、等人哋覺得其實 AI 始終都係唔能夠取替到真人啦，咁嘅信息嚟嘅，我認為係。咁另外咧，跟住就到最尾咧，佢輸錢咪爭錢嘅時候，爭錢嘅原因咧就係買咗啲hardware 啦，即係例如個體感嘅衣服啦，同埋一啲喺個地下嗰度，即係有個 sensor 等你行路、行前、行後啊、快慢啊。咁更加要嘥錢咧就係武器啦，武器咧就係虛擬嘅武器嘅。咁變咗咧，即係除咗你嘅 game gear 之外咧 ，game 裡面 software 咧嘅武器你都要買先。可以能夠打機打得叻啲，先能夠攞多著數嘅。咁於是乎咧，衍生咗一個將來嘅一個行業咧，亦都係古老一個行業咧，就係、是、放數啦。咁以前放數就真金白銀，我為咗食飯，冇錢買衫，冇錢去娛樂，咁或者冇錢買名牌，我就借錢啦。咁放數啊。咁但係到將來咧，正如我話齋咧，即係其實打遊戲機咧就係、是、一個逃避現實嘅行為嚟噶嘛，係咪？咁但係咧，當你嘅現實逃避咗落個 game 裏面咧，咁但係大耳窿都係唔會放過你嘅，佢都係咧要製造好多機會咧，等你借佢嘅錢，而能夠令到你要還錢，還唔到錢咧要做苦工咁樣。咁但係覺得最唔 make sense 嘅位咧，就係揾你去掘礦咯。咁假如即係如果我編劇嘅話咧，就當然佢。嗰套劇咁樣編咧，都有佢嘅直白嘅好處嘅，即係人邊個想走去做苦工掘礦咧，係咪？咁所以就即係可能咁樣做就直白啲啦。咁但係我有個奇想咧，就係、是、假如你爭錢，你要做啲乜咧？咁播埋呢首歌之後翻嚟咧，我又可以分析一下先。即係呢個唔係分析，即係可以我發表下我自己對，即係如果你爭錢，你點樣先夠折墮咧？聽下 intro， 你唔會陌生啩？Duran Duran 呢只叫做 The Union of the Snake 咧，就喺呢套戏就非常之重要嘅角色。原因咧就系、是、个编剧咧，可能后生嘅时候咧就好注重发型啦，同埋好中意 Duran Duran 啦。因为老老实实，即系我细个听流行歌嘅时候咧 ，Duran Duran 咧就真系特别靓仔嘅，唔系讲笑。咁所以咧就如即系套戏里面咧，即系形容一啲。但係個髮型好嘥時間去專登去資整嗰啲人咧，就叫做即係就諗起 Duran Duran 啦。佢裏面都成日提起 Duran Duran 呢個造型嘅。咁咧就 John Taylor 啊，嗰啲 Simon and Bond 呢啲細個咧，即係朗朗上口啊。即係因為睇《好時代》雜誌咧有介紹噶嘛。 譬如今日咧，你見到一啲跟車嘅大佬啦，又或者見到一啲廚師啊，或者見到一啲巴士佬啊咁樣咧，你見到佢咧，即係整個蛋撻頭咧，但係又露咗耳仔出嚟，但係後面又長長地嗰啲髮型咧，即係類似梁錦祥嗰啲咧，又電小髮嗰啲咧，咁咧佢以前一定咧就係 Duran Duran 嘅歌迷嚟噶。佢话以前瘦猛猛，而家肥晒咁解啫。就算唔系中意听佢哋嘅歌咧，都肯定中意佢哋嘅着嘅衫同埋佢哋嘅发型噶啦，真系唔系讲笑。咁 loop 啦，因为每首歌咧点都要四分零先收科几钱。咁咧唔知系咪细个嘅时候咧，我哋呢一代人咧就屋企咧就欠缺咗一个起身镜，即系人哋嗰啲咁嘅萝卜裤啊，同埋条腰好鬼高嘅裤啊。咁咧我哋呢啲五尺多少少嘅朋友嚟讲咧，即系又唔怕丑咁啊，又照着嘅。即系人哋兴咩衫就着咩衫，兴咩发型就整咩发型嘅时候咧，即系完全系冇考虑过市容嗰个问题嘅。咁所以咧，你见到今时今日咧，即系仲系咁样打扮嘅五尺松少少嘅朋友仔咧，咁咧你问佢，哇识嘢 ，Duran Duran 咁样，佢可能咧即系俾个 like 你都唔定嘅。喂，咁咧嗱歌我就播晒啦，咁啊节目咧就唔适宜太长嘅，原因就系咧我平时咧九吹廿四咧死唔断气咁样咧，就令到好多朋友卻步嘅，即係覺得哇，即係頂唔順喎，大佬瞓覺喎。咁今次亦都一樣啦。咁頭先開，即係我頭先講到一個話題咧，就係關於假若咧，如果將來呢個虛擬世界，你當你買武器買到唔夠錢嘅時候咧，爭人錢大耳窿追你數嘅時候，罰你啲咩好咧？咁我當時一路睇一路諗起，哇！如果罰你掘礦咧，其實都唔係好重，即係唔 make sense 嘅，直頭係唔係有乜理由掘礦咧？是即系 AI 做到嘅，因为今时今日咧，像 Bitcoin 你都系用一个机器不停咁样 gen 一啲嘢出嚟，就令到你嘅认到证为止，你嗰个 Bitcoin 先至可以，即系你嗰个货币先系成型嘅。咁系嘥电费啦，嘥 processing power 啦，嘥时间咁嘅啫。咁但系你揾个真人做呢样嘢咧，即系纯粹罚你咁解嘅啫。但系生产力咧就唔会高过 AI 嘅，我相信。咁其实我觉得将来咧，就如果喺虚拟嘅世界里面咧，就好似一个消费世界咁啊，即系可能你真人有咩好处咧，就系帮人哋做侍应啦，听人哋嘅故事啦，同埋俾人哋性骚扰啦，同埋俾人哋口头上嘅性虐待啦，咁样或者逼你做一啲好低贱嘅角色啦，咁你又要下下就范啦，即系总之用一个言语同埋精神上咧，令到你最痛苦。嗰啲俾錢嘅人咧，先至會肯消費嘅。我點解咁講咧？因為咧，你眼見咧，今時今日我都識好多有錢人嘅，其實即係唔係多啦，即係都識啲有錢人，佢哋嘅消費。在消費的地方和我們一些相對沒那麼有錢或者窮人呢去消費呢，那個意識形態是很不同的。因為譬如你看到有些擘大口就吃啊，去到吃布菲就要翻本啊，放題又要吃到夠數才走得的，即吃到扣喉啊，或者回去肚屙都不惜一切，即那些窮人是這樣消費法的。但是有錢人消費就得意了，即因為有時候我拍廣告的時候呢，就撞到一些做talent 的女仔啦，即曾經啦，他們告訴我呢，原來有錢人呢就游个船河都有幾千人的，即不用掂不用成，總之整班呢即自己有十幾條女在個船度，喺個船嗰度，即係又冇又唔使你有性服務嘅。咁咧，佢哋咧都已經肯俾錢噶啦。咁更加如果肯俾得更加多錢嘅有錢人咧，就當然要令到個女仔好 即係喪失佢嘅尊嚴咧，就作為一個有錢人嚟講咧，佢呢啲情況先至係捨得俾錢嘅。即係我覺得呢啲係人性嚟嘅，即係亦都冇乜會逆轉嘅可能添嘅。我覺得即係人嘅靈性，你見到都冇提高到啦，係咪？仲反而越嚟墮落嘅時候咧，即係當一啲強勢者咧，或者一啲掌握更加多資源嘅咧，你覺得佢會主動咁樣即係將佢嘅資源分配或者將佢分享咩？係唔會噶嘛。咁所以咧，我預測將來假若一個虛擬世界裏頭嘅情況，你爭人錢，你真係大領落，真係。咁所以咧，呢啲咧你就預咗噶啦。至於你話嗰啲採礦啊、掘金啊嗰啲咧，我諗會發生嘅機會都亦都好細嘅。喂，咁啊，譬如呢套戲其實我唔係好能夠講出即係個劇情或者一啲好專業嘅電影評述嘅人員啦。咁我純粹咧係講出我少少我睇完之後個觀後感啦。即係你知有啲人淨係講電影都可以有成過十萬的 like 咁樣，好羨慕嘅。咁我今次咧就算係試下啲新嘢啦，即係又播歌，即係當一個音樂聽歌節目之餘咧，就講下套電影對我嚟講嘅感覺。原因呢套電影嘅非常特別嘅，就係咧，哇，有二三十首歌啊！即係頭先我播咁幾首咧，就只不過係即係我其中播五首歌啦。咁但係有啲脍炙人口，大家作為老餅都一定會知嘅歌咧，就係、是、Bee Gees 嘅 Staying Alive 啊，同埋呢個Thriller 啊，有 Michael Jackson 啦、啊，咁同埋仲有呢、這個 Eye of Tiger， 即係不能進錄啊。總之，如果大家有興趣揾呢套戲嘅 soundtrack 咧，亦都係喺呢個這個 Spotify 啊，或者 Apple Music 裡面都找到的，甚至乎呢你幫襯實體碟呢都還可以的，或者 YouTube 上面有些試聽都可以聽得到的。總之呢就不希望大家就、啊就是、買大陸的翻版碟啦，因為翻版商呢就應該滅亡，我認為今時今日最好呢就用回一些錢去支持一下啲原創音樂啦。咁喂，咁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咁咧即係又介紹翻。咁我自己有個 channel 咧就叫九吹廿四。如果大家喺呢個 Google 嗰個 search 九同埋廿四都係一個阿拉伯數目字，就九吹廿四咧，咁就揾到我節目同埋揾到我嘅 Facebook page 噶啦。好，咁今次呢個怒火探戈嘅 beta 咧就係咁結束啦。哇，都40几分鐘啦，真係唔好阻大家時間。再見。